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小说联播， 小说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晚上，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坐在榻上闲聊，不免又说起了继位的事情。成吉思汗告诉也遂，自己已经跟东部诸王告信去了，半个月后召开大忽里勒台，也就是大会议，面议汗位继承人选。也遂担心天高路远，东部诸王未必能够来到。成吉思汗笑着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多一个人多一张嘴，少一个人少一张嘴。东道诸王兄弟中，只要我手造的老弟铁木格不扎毛，问题就好办。我知道他一向跟术赤好，怕他跟术赤一起发难。见也遂担心事情倒是不好控制，成吉思汗安慰道，我明日召见铁木格，韩城驻军兵马大都握在他的手中啊，我先抚抚他的心。也遂依然不放心，轻声说道，是啊，应该先抚抚他的心，别到时候弄出乱子来。成吉思汗笑道，只要我活着，他们还不敢。确定继位人选的日子终于到了，成吉思汗义士大帐外，卫队军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持戟站立外，一队队的游动队和马队往来巡视，戒备森严。议事帐内，成吉思汗与也遂夫人坐在御座上，着整齐的汗服，庄严齐整。御座阶下右边是四汗子西道诸王，左边是兄弟东道诸王，紧接着是四郡四狗各万户长、萨满国师等。忽必烈脚伤未痊愈，但是大汗命难违，只好拄着拐杖站在蒙哥身边。成吉思汗挥一下手道，东西道各宗王、四郡四狗各万户长、萨满国师，还有今天我特意叫我的十岁以上的寒孙们也来了，让他们也听听，感受感受。我给你们很多人说过了，明年春风化雪，我再次亲征西夏。也遂夫人提醒了，有生之物无常，大树一样的身躯倒塌以后， 由谁来统御偌大韩国和万族万民，让我早做打算。所以今天召开忽里勒台，让各位异议，我们企业部历来以勇者贤者为尊为韩，如今韩魏的继承人依然以勇者贤者为之，大家开议。场内静默了片刻，成吉思汗瞅了瞅台下左右，场内依然是肃静的。成吉思汗咳嗽了一声，示意众人应该发言了。静默本不是蒙古人的天性。成吉思汗的最小的弟弟，东道诸王之一铁木格站起来说， 大汗，我来先说。我们气焰部博尔之金氏，在凄风苦雨中拼死拼活平定了九种语言的诸多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当时我们共举大汗为蒙古汗国的固尔汗，大汗是我们的长兄，长兄为汗，长生天的意志。现在大汗的四个汗子中，术赤为长，术赤继位，长生天护佑，这还有什么意义吗？ 说完，铁木格环顾左右，坐了下来。右手的察合台早已经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说， 哎，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清楚，术赤不是我博尔只金的血种，他当了汗，我们黄金家族的汗位不是移到了他人之手吗？议论术赤继承汗位是我们博尔只金家族的耻辱，他绝不能继任大汗。 还没听完，术赤已是气愤至极，腾地站起来，指着察合台怒斥， 察合台，你乌鸦嘴，父汗在上，你敢污蔑我。 察合台道， 你就不是我们家族的高贵血统，在座的谁不知，你们都说说是不是。 术赤终于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怒，一把拿住察合台的衣领，转身把他摔倒在地，举拳便打。 站在末尾的蒙哥忽必烈等人惊的是目瞪口呆， 成吉思汗沉默不语。 窝阔台和托雷二人赶紧上前把二人分开，二人挣扎不休，依然平息不下去。此时铁木格大王摁刀柄大喊， 察合台，你太无礼了，怎么这样说话，你们快坐下。 成吉思汗清了清嗓子，术赤察合台立刻停了手，通的一声跪在了大汗前。窝阔台和托雷二人也跟着跪在了两个哥哥的身后。成吉思汗挥了一下手，郑重地说， 在座的凡带了耳朵的都给我听着，术赤难道不是我的亲儿子，察合台、窝阔台、托雷三个人的亲哥哥吗？今后谁也不准再议论这件事。术赤，你们四个听着，你们手足兄弟，你们先说说，你们四个中推谁继承汗位。 察合台依然抢先发言说， 既然术赤是我亲哥哥，那我和术赤一起举三弟窝阔台继承汗位。 术赤愤然和凄然交织，侧身盯着察合台。 成吉思汗说，术赤，你呢？术赤犹豫一番， 然后转脸过来说，我去窝阔台。此时铁木格站起来欲要说话，成吉思汗以十分低沉而威严的语气说道，铁木格坐下。铁木格无奈只好坐下。成吉思汗转头问托雷，托雷，你呢？托雷早已想好，说道，我也去三哥窝阔台。成吉思汗又转向窝阔台问，那你自己呢？窝阔台的心里早已经乐开了花，但是嘴上却说，儿子一切听命于父汗裁定，父汗的意志便是长生天的意志。成吉思汗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良久，然后睁开了眼，坐直了身体，朗声道，东西道诸王，四郡四狗各万户长，萨满国师都听着，大蒙古汗国大汗位继承人就是窝阔台。大帐里顿时静寂无声。成吉思汗扫视阶下左右，停了片刻又说，窝阔台以后他的子孙不孝，仙草裹着牛不吃，肥油涂着狗不闻，难道我的其他子孙中没有贤能者吗？众人似乎还没有听懂这句话，成吉思汗轻声吐了一口气说，都退下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韩魏的事情就此算是有了结果，这在蒙古草原中算是极为重大的消息。不过海云法师并不特别关心，倒是忽必烈的伤势让他挂念，于是赶着自己有空领着两个徒子去看望忽必烈。不想刚走到门口却被侍卫拦住，海云法师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禀告四王爷，小僧海云听说二王子的伤还未痊愈，我这里有中原带来的良药，小僧也略知医药，求王爷让我探视二王子。索尔霍和塔尼夫人听见海云法师来，赶忙相邀。托雷不喜欢忽必烈和法师走得太近，便说，啊，海云和尚他来干什么？侍卫回答道，说是给二王子看伤。托雷本想拒绝，听到原是为忽必烈的伤势而来，便改变了主意说，好吧，那让他进来吧。忽必烈拄着拐正在帐中走来走去，见托雷领着海云法师进来，忙说道，父王，海云法师。托雷说，海云和尚要给你看看伤，去躺在榻上。海云打开包扎，眼看着伤，发现脚面已经红肿，轻轻地用手指摁了一下红肿处。忽必烈皱眉咧嘴，忍不住喊疼。海云法师皱了一下眉说，罪过罪过，已经化脓了，不把脓挤干净恐怕这条腿。托雷一听就急了，这会怎么样？海云用眼神示意托雷不要问，转头跟忽必烈说，二王子，我把你脚上的脓挤出来， 会很疼的，你受得了吗？见忽必烈点了点头，海云叫俩徒子上榻上摁住了忽必烈的上身，又叫士兵们端来了两铜盆热水给忽必烈清洗着伤口，然后擦干净，打开衣包，拿出一柄小刀，用布擦了擦，示意两个徒子摁住了。海云法师迅速地在伤口红肿处画了个十字，忽必烈的全身激烈地抖动着，两个徒子摁得死死的。海云用两手一挤，血浓从化开处涌了出来。海云使劲挤了一阵后，用湿布擦了一遍，见还是没有干净，便俯下身去，嘴对着伤口处吮吸着浓血，一口口地吐在盆里，只剩下了被惊呆了的托雷站在一旁。海云法师吸鼻漱了几次口，用手指摁摁伤处，说道：这次毒脓都出来了。看罢这一切，托雷内心是激动不已，赶紧向海云施礼道： 感谢和尚，你就是对我儿子有再生之德呀，将来忽必烈一定要报答您。 海云法师也双手合十还礼道：阿弥陀佛，救苦救难是佛的旨意，求何报答？将来二王子佛心慈悲，救生灵于苦难之中，无怨足矣。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没过多久，一场大雪突然降临，鹅毛般漫天飞舞，整个草原沉浸在一片混沌之中。树赤和托雷二人坐在榻上加桌饮酒相谈，树赤举起酒杯，语言凄然地说： 老弟，这次离别不迟有无再见的日子了，我今夜叫你来就是为了说说我的想法。 托雷说：大哥什么想法？树赤凄然道： 你想想吧，那天大会的情景，察合台呲着狼牙恨不得把我给吃了，我的心凉透了。傅寒虽然明确了我的身份，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也是无奈，所以这一次出征后，我无论如何要回到我的钦察草原，今生今世再不动工。 托雷惊道：大哥，你为什么呀？察合台对不起你，那还有窝阔台和我呢，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树赤摇头：我的出身之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这些人，这块草原伤透了我的心。我带着我的子孙离开这个屡屡往我心尖上扎刀的地方，过一个心神安然的日子吧。而且我更不能让我的子孙们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跟我一样接受魔鬼的折磨。 托雷听着低下泪来，哽咽着说：大哥，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想帮你，但是我治不了你心灵的创痛啊。 树赤喝了一大杯酒，放下杯子，眼神坚定地看着远方，对托雷说： 窝阔台继位已成定局，但是你看，他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像样的。长子贵由体弱多病外，心胸狭隘，不堪大任，其他几个也看不出有什么，和你的四个儿子没法比。而且傅寒那天大会最后说的意思很明白了，将来窝阔台的子孙仙草裹着牛不吃，肥油涂着狗不闻的话，其他的子孙可以取而代之。你是守灶的儿子，你掌管着韩城领地的军政大权，到时候你最有势力和资格争大汗位。你考虑手足之意，不便动作，你可以让你的儿子去争。我看得出来，傅寒很喜欢忽必烈，而且他说的话很有深意。窝阔台以后，你如果有此意，那时如果长生天没请我回，我带20万兵马回来支持你。如果我死了，我让我的儿孙们带兵马过来支持你。你知道，我二儿子拔都就是一头狮子，他和蒙哥又好，他们联起手来，大事可成。这些天都让拔都、蒙哥、忽必烈在一起玩。托雷听后大吃一惊，忙说道：大哥，你喝多了。树赤说：我是喝多了，才跟你说这没心没肺的话，你好自为之吧。等回到自己的营帐，托雷想起大哥的话，再也不能入睡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将来难免会有一场争斗，就是自己再不愿意，也免不了别人主动挑衅。自己倒是可以忍让，可是孩子们该怎么办？想到这儿，忽然又觉得大哥的话没错，几个孩子一定要携手同心，不能疏远了。这想法一旦在心里扎了根，托雷下意识地常常把蒙哥、忽必烈、拔都等人放在一起，鼓励他们一起玩。几个孩子童心未泯，射箭、拔河、赛马也玩的是不亦乐乎。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